快闪101啦，话明快闪啊，梗系无定向风啦。咁啊，新嘅一年第一集同你大家见面啦。咁啊，今集都要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先啦。咁啊，所以咧出翻张咁嘅图俾大家。咁呢张图咧就系、我有个朋友啦，画家朋友。咁你识就识，应该都有啲人识嘅。咁啊，上咗年纪应该都识噶啦。咁同埋而家佢都活躍於畫壇，有陣時都會喺啲唔同嘅 media 出現啊，咁樣咁啊，希望大家今年真係新年快樂。因為其實2017年咧，就對於我自己大人嚟講咧，就覺得唔錯嘅，即係都好多新發展啊可以做。咁其實我喺即係唔怕講啊，喺財務上唔係話好大嘅進展，但係咧喺意識同埋心態啊，同埋嗰個。做嘢方面咧，有新事物會俾你有一種衝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人哋講咧，真係要不斷咁創新，揾一條新路自己行下，令到自己喺心境上咧係充滿咗朝氣同希望。我都試過咧，有時係好低潮咧，就話哎呀死啦，條路行唔通，咁結果咧個人就好憎。咁咧，我調節嘅方法就係話盡快揾另外一啲。揾個新方法去睇下解唔解決到啦。如果真係都覺得真係無路啦，咁我就會揾另外啲新嘅即係工作或者投資啊，咁樣都乜都好啦。我即係我講投資，我通常咧我唔係話即係啲咩錢揾錢工具，都係一啲響應用上啊、科技上啊，又或者係一啲新嘅產品啊咁樣，令到自己咧同埋人哋會覺得你係不斷向前。呢啲一定系正面嘅，尤其是你如果系做一啲，即系如果你唔系做一啲保守，咁其实我就觉得就算系做保守嘢都可以系创新。例如话，其实做会计都可以有啲新嘅算法啊，就算唔系一个行业影响算法都好，你话可能一个表达方式嚟话，全世界嗰啲咁嘅会计俾你嘅报表都系千篇一律，令你唔明嘅。但系咁，我可唔可以做一啲令你明嘅报表呢？诸如此类，即系我唔熟明会计，但系之后拿嚟做比喻。因为好多年前咧，我听过一个亲戚讲，佢话：，会计医生使乜？呢啲使乜要创新？我讲唔系咯，你令到个你嘅客户，你可以嚟话，你问下佢，你话做医生咁计啊？你可以做一啲，例如话。方法令到個細路仔嚟睇牙冇咁驚，冇咁痛，令到佢更加開心。咁呢啲咪一啲創新咯？創新唔需要一定係發明嘅，可以係人與人之間啲感受上嘅滿足，令到人哋更加進步。呢啲咪叫做發明咯？即係或者即係一啲絕對係發明啦嚇。咁啊唔需要再補充太多，大家聰明嘅讀即係聽眾一定明。咁今日咧咁就另外啦，要補充翻啦。非常非常之過意唔去之前嘅錄音效果，因為咧翻咗嚟香港咧，就呢幾個禮拜咧，個幾禮拜兩個禮拜咧，就啲麥咧就冇美國嗰 set 咁正，美國嗰 set 咧係一 set 都幾靚仔幾專業嘅，專係俾啲YouTuber， 好多見到 YouTuber 都係用呢只麥呢個牌子嘅麥，咁我而家用緊呢啲咧就係啲手機嘅一啲手提電話嘅一啲headset 嚟嘅，咁啊。今日就試另外一支，咁希望呢支好啲啦，同埋嘅擺位方法啊，令到大家唔好聽得咁辛苦。我呢度真係再三強調，真係對唔住，真係超級對唔住。有陣時你知啦，錄咗個幾鐘頭，唔想再錄多次。有陣時講嘢咧係即係一叫做咩，潑咗出去嘅話就唔收翻翻嚟噶啦，咁唔想再講多次。咁亦都見到啲網友話我講嘢窒口窒舌嘅，咁。希望改善，呢、這個明白。有陣時，因為始終咧，我冇稿冇成咧，都係諗到乜講乜。咁但係當然我自己有個大綱大朗啦，咁啊，大約都會係循住個大綱去到 run down 講。咁跟住可能會飛，唔知飛咗邊嘅。呢、這個我有多時都好擔心自己做節目咧，講嘢咧講到唔知咗邊咧，跟住捉翻自己翻嚟啊。咁呢個都冇乜記性嘅人就咁慘。嗱。其實咧， 过咗一个18年或者18年 in between 17、18咧呢段时间咧呢个嘅礼拜咧，我见到一啲其实几唔开心嘅事，咁咧都触发我喺度谂咗啲嘢。咁啊，第一个咧，想同大家提一倾讨论嘅问题咧，就话话说咧就见到有不约而同啦，有几一两个好似系。一个男人啦，我就见到佢喺礼宾府就揾林郑就去同佢讲医院嘅嘢。另外一个妈妈咧就话要救佢个个爸爸都系啦，其实都系要救佢嘅仔女啊嘛。我唔知系咪同一个 couple 啊 ，anyway， 但我个重点唔系呢个啊。我希望戴晒头盔先。大 N 通常分析嘢咧，唔系分析嗰个个案嘅本体，而系嗰种思维上嘅问题。OK， 即係我哋有多时呢針對一件事呢冇必要嘅，不如針對嗰个核心嗰、那个嗰、那个即係嗰个意识问题或者个架构问题。个别事件其实个别处理，但係反而我就想睇一种係集体嘅一啲架构上嘅嘢。我睇呢單咁嘢呢，我当然我对嗰位母亲，我自己都系人哋父母，我都非常之深切同情佢。但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医疗是不是应该搞好一点呢？据闻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又减不绝。为什么起埋那些贪污工程那些大白象工程千亿声，但是悭医疗就悭两三亿。为什么呢？是啦，为什么的？可不可以问下你官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要啲钱要输送去俾嗰啲嗰啲红色企业嗰度，跟住先分得返俾啲建制派呢？你话帮我知点解嘅。搵人答我啊。各位听众都问下身边嘅蓝丝点解。本来其实呢我想出一张图系有个医院排队等候时间系等到1819年嘅。即系好多啲症咧，要等到1819年，即系呢啲系匪夷所思。以一个咁富有嘅城市，讲紧储备咁多钱，但系一路系咁 cut budget， 呢个系响无论响正常嘅通识 common sense 逻辑乜都好，系过唔到嘅。你个大髀痕系咪应该凹下个痕嗰度啊？OK， 或者你话唔好拗对身体唔好嘅，我应该搵啲药啊，咩药膏搽咪得咯。OK， 你都要做去对针对症下药噶嘛。吓、最近阿林超英好好啊，我唔记得搵翻嗰张相出嚟，三个尿兜摆埋一齐，你点屙尿呢？吓、女人可能唔知啦吓，但你幻想到啦，一个转弯位摆三个尿兜，即系一边两个，一边一个，咪即系等于三跑咯。你点样可以maintain到三架飞机一起起飞呢？即係三个男人一起屙尿。呢个比喻真係我觉得真係绝到不得了。我都唔知咩天才係咪真係起咗嚿咁嘅嘢，定係一个Photoshop 做出嚟。Okay， 就算係嘅话，做 Photoshop 嗰人都係个天才嚟。明明都用唔到，都仲未得嘅话，你就走去起。你即係你俾我嘅印象就係话你好急于用钱，急于要使一笔钱佢。即係等于点解台山核电厂一定要用欧洲嗰两部机 ,ok, 法国嘅公司嗰两部机已经停止㗎啦 ,ok, 因为有泄漏风险 ,ok, 同埋有问题啦，总之人哋唔会用，因为人哋係是国家嘅国民，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和宝贵，很宝贵，即是很重视人命。正如我上一次你见到人类对小动物都重视，何况对人民。但我们的伟大的政府当然不会啦，因为他们收了那个搞定了那个收了货之后那个电厂，那他们收了尾数咯，跟着全家移民。就咁简单，唔系加州啲屋比佢贵得咁紧要。你睇下出边啲人，两种人嘅啫。而家一种就系、我嗰啲我唔会点话佢， 因為人哋真係用智慧，響 Google 啊，響 Apple 啊，響 Cisco 啊啲做高層或者做 programmer 嘅印度人，係嘅，好多地方係佢哋買曬噶啦。好似 Freemon 咁樣咯，好多人買，即係我啲朋友嗰度賣咗層樓之後掛咗個牌出嚟買嘅話，跟住轉頭就已經係俾印度人買咗。咁唔緊要啊呢啲，啊可能佢都係國內貪污啦嚇，但係點解咁多人可以出嚟一炮過買樓啊？唔使做分期喎，係咯？點解嘅？啊！即係呢個節目真係叫點解一零一啊！真係點解問佢點解？我真係好唔明咯。點解個核電廠有問題，你仲要過，仲要俾呢、這個啊，仲要夾硬要去買，係點解咧？有咩迫切需要咧？人哋嗌停曬嘅咯，係咯？即係除咗我頭先講個原因之外，我諗唔到，我真係諗唔到。收埋條尾數，大家收埋條尾數，你明我講乜嘅？OK， 因为佢哋唔 care， 你系高高在上。睇埋呢张相啊，就系呢个父母去跪求阿林郑。我隐约见到阿林郑咧系笑住。Okay， 我好同情呢个妈妈，我好同情，我万二分同情。但系其实我哋咪本末倒置咧 ？OK， 喺呢件事嚟讲，我哋系睇到两样嘢。第一就系话，个医疗机制点解要个妈妈要走出嚟咁跪？发生咗咩事？乜唔系佢医院系应该系尽力？点解要下下要个别例子咁走去揾林郑，要揾啲高官去讲嘅？当然啦，我唔讲嗰啲阴谋论啦。呢个时候先走出嚟吓，想推廿三条啊，推咩一地两检啊啲咁样，叫攞民望啊嘛，咪走出嚟接下信啊啲咁样咯。以前六八九唔接噶嘛。我咪接啦，所以而家佢慢慢往升。其实你问我，有多人话：，屌你条友仔，怂恿人移民，系唔好话怂恿啦，而系话：，喂大佬，系失望啊！点解一个做咁多坏事嘅人，包括六八九，包括林郑，仲会系有咁多人支持佢？呢啲先系失望。我最近先撞到两个我身边嘅人。呢啲先至系令到你更失望。再者就系好似台山电缆啲咁电厂，啲核电厂咁样，随时根本就系一个爆炸嘅温床。你谂下，即系以一班差不多先生，成班差不多先生走去做一啲咁危险咁高嘅嘢，咪即系等于当年你有冇睇呢个周星驰嗰套《逃学威龙》啊？讲周星驰曾近荣攞住两支 test strip 喺度试一试啲化验品，咩话好危险噶，跟住咧捞落嚟，嘣已经爆炸啦！即系一啲咁差不多嘅人，一班差不多嘅人走埋一齐去搞一啲嘢，系一定出事，一定出事。即系我自己翻大陆厂见唔少。所有嘢系求其执执搏，呢啲嘢你唔好话喂做呢啲咁核电就唔会，我话俾你知绝对唔会咯。呢个民族性嚟嘅，正如好似头先又讲翻呢度啦。另一个问题我要嚟睇啦，点解要跪咧？喂，你哋公仆嚟噶？我发觉而家咧香港啲公仆或者公务员，嗱呢个字冇贬义啊，公仆系一个好中性嘅评述。点解佢哋觉得高高在上？你话冇啊冇啊冇？朱经纬打人点计啊？而家出嚟嗰班咁嘅警渣，嗰啲咁嘅警司，嗰啲咁嘅援助级垃圾，走出嚟一窝蜂话感到咩困惑？我仲困惑啊！你连咁，你连犯法系唔系犯法都判断唔到，我仲困惑啊！我哋出啲粮俾你。我不如捐俾公益金好过啊！有冇搞错啊？咁你都唔识分？大佬你收几多钱一个月啊？成日着埋啲咁嘅灯芯绒啊、天鹅绒、cashmere 西装走出嚟发表讲个 speech 呢啲咁嘅垃圾，你有冇知唔知你自己讲紧啲乜嘢啊？你困惑？ 唔知道執返佢，即係唔知道第日點執法，咁你咪唔好做囉，你又死要做，我明㗎，因為你冇技能㗎嘛，你冇技能咪要繼續做呢樣嘢囉，因為我亦都制裁唔到你 ,ok? 除非你犯法㗎啫，犯法都未必制裁到你，照出長糧俾你，咁我哋有乜辦法啦。其實你話點解我哋香港人會同你決裂呢，就係有你哋呢種嘅威權心態。我係警司我就打得你。我真係對唔住啊，人生而平等㗎。你唔係高高在上 ,ok? 所以有人話我高高在上我都覺得奇怪。咁講嘢梗係高高在上講落嚟啦大佬。咁我做緊我自己主持嘛。其實你如果你去開個咪你都係高高在上㗎。俾人嘅感觉，你讲俾人听嘛。同样道理我都係讲俾人听咋嘛。咁所以我真係唔明白点解话我高咗上。我最鍾意平等。点解我就算係对一个，我讲埋我自己啦，我自己就算对一个下低楼下嘅看更叔叔姐姐都好，或者清洁阿姨都好，我真係必恭必敬。因为我觉得你敬业乐业，我就会尊重你。唔系因为你嘅地位，而呢班咁嘅人，如果呢坛头先睇见呢张相，呢、這个妈妈咁跪喺度，如果系一场预先预定嘅戏嘅话啊，即系我唔觉得系，但系如果系嘅话咧，将会好悲哀，因为呢个编剧就要你跪喺度，要俾啊一个好似好有怜悯你咁样父母官。我哋唔需要父母官啊！喂，大佬，2018年啊，你睇下人哋一啲先进嘅国家，咩叫先进国家呢？嗱，我唔讲美国啦 ，OK？ 我上次都讲过啦，瓜咗嗰、那个嗰、那个美国三藩市嗰个社个市长，我唔记得叫咩名 ，anyway， 胡须佬嚟嘅，有啲似曾阿胡须曾嘅。佢喺 Safeway 度关低，即系话佢平时都系喺呢啲地方买嘢啦，系嘛？虽然我唔系同一间，但我成日都去翻呢个品牌嘅超级市场买嘢，有咩分别？人哋唔系啲咩高高在上嘅父母官，见佢唔需要跪喺度嘅求嘢。而家我叫你做嘢啊，你冇特权噶，吓、啊？咁当然啦，而家香港已经系大陆化啦，吓、啊。即系解放军车，前嗰排大家睇睇版都有噶啦，逆线行车 ，OK？ 因为和巴巴士而家，我总之背后有够硬嘅话就得啦。其实呢样嘢好悲哀。嗱，威权咧，唔系净系会喺度讲翻啦，唔系净系单方面个官做出嚟，有好多时咧系人民自发嘅。所以我点解对呢个民族呢话俾你知我係心死。最近啦我都前两日都返咗大陆。我努力緊㗎，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啲人闹緊我心里面，你仲返大陆做乜鬼呀，咁其实我努力緊嘅，我希望有一日能够做到唔需要返大陆。搵到我足即係努力緊啦，即係所有嘢都要努力緊，即係唔可以話一下就變出去。都咁講，我深大陸都好多好好嘅朋友，係一啲好向往普世價值嘅。我喺嗰日喺麥當勞咁樣識咗一個拖狗嘅人，咁同佢傾開偈。咁哇，佢嘅思維係比好多香港啲嗰、那個人唔後生㗎，我估啲四十幾五廿歲。咁佢比好多香港呢個年紀嘅保守派藍絲。是更先进，他跟我讲到一点跟我一样，那这个我真的即刻即场跟他双手拍一拍 ,give me five, 就是什么呢，讲关于去大陆吃东西，很多人呢就说习近平去个庆丰包子吃，所以我要去吃。嗱，这个是大陆普遍的现象，他们是我想改不到的。就话威权，就话边个人食过就乜嘢。睇埋下一张相，你就会知道咧，我究竟讲咩啦？我初头睇呢张相嗰阵时咧，我喺网度就 search 庆丰包子， 習近平咁樣，咁唔使打習近平三個字，咁啊慶豐包子咁已經有。咁啊見到呢啲所謂無厘頭，其實我諗住係應該有習近平喺度食嘢嗰陣時嘅樣啊嘛，但我見到啲相，我發覺太假，所以我就唔用。我翻嚟咧就揾咗兩張，呢張係其中一張。啲人做咩呢？我唔明嘅。收尾我叮一聲，哎，超嗱，聰明嘅讀者你而家睇到嘅叮咗，我成日叫咗你讀者。你望下啲人去做咩？買咗個即係個餐之後擺翻響呢張台。呢張台當然係啦，係習主席坐過嘛，習總坐過嘛。對於我嚟講，要我行過啊 ，so what？ 但係你睇下嗰度啲人 ，this is something 係嘢嚟，係啲嘢嚟嘅。其實睇完呢張相之後咧，對呢個民族都冇咩好講啦。我都深信99%嘅中國人、大陸人會做同一件事，會覺得係 something。Okay， 但係即係我嗰日識到嗰個人，竟然話我要去呢間嘢食，我係睇佢本質啲嘢好唔好食，唔係佢去。反調翻轉，我哋有少少過頭添啊！我同嗰個人都係有一個過頭，就係咩呢？你话你去食啊，我偏唔去食。OK， 其实你平常心得噶啦，你唔需要好似我哋咁过头。我偏唔食，我就唔食。你食过又点啊？特别香啲嘅咩？喂，呢班人我睇见佢哋个样啊，而得将呢张台搬翻屋企啊，三碗水煲埋一碗，然之后咕咕咕饮咗佢添啊。又或者咧，恋物狂咧走去索下啲味啊，索下张凳啊，习总坐过。咁又点喎？带嚟啲乜嘢啊？下一张相你睇下呢个人，即係摆咗喺度，嘩，成行城市企喺度睇，就係呢个位啦。咁你见到啦，成个店嘅装潢都有啲品味都吓，都真係即係都几包子下。咁啊，你问我就我自己本身就一定唔会去傍衬。OK。讲到呢度差唔多啦，咁讲下第啲嘢啦，咁讲下呢排呢我开始关注返呢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我最近都睇咗条几好嘅片，嗱大陆唔系所有嘢都衰嘅，我都睇咗个 channel 呢，我咁大家唔知有冇睇过啦，就叫逻辑思维。其实睇完之后你都可以做节目㗎啦，咁我都係睇佢有啲嘢。咁当然我唔係就睇佢啦，咁我睇好多唔同嘅 source 啦，咁我自己组合咗一啲资料。而佢有一集呢就讲人工智能。咁呢个都开正我自己即係呢排我都关注。咁我呢几日上去就係其实都係讲一啲关于 IoT 啊物联网啦 ,IoT, Internet of Things, okay? 咁要搵一集都要招呼下呢个 topic 㗎啦。咁之前都有人讲话想讨论呢个问题。咁我最近都開始唔係開始嘅，呢年幾兩年都開始有啲Internet of Things 嘅嘢喺我身邊周圍發生。不過可能我自己甚至乎參與緊嘅，但我唔知道佢個 term 係直情我嗰範都係叫 Internet of Things。咁或者有啲人叫 IOE 啦，話 Internet of Everything，OK？ 唔係有啲人啊，好似係 Cisco 定唔知邊個，佢係將呢個名唔緊要嘅，即係其實點解係將一啲Internet 嘅嘢帶動到去你生活，去到你身邊每一件事 ，OK， 包括你買嘅嘢啊，啲咁嘢都係用到 Internet of Things， 中間係經過一個大嘅 server， 然之後令到佢 logistic 啊，任何嘢啊，你個大數據啊，啲咁樣去整合埋一齊。咁呢個唔係今日講嘅範疇啦，咁我想講少少啦，輕輕講下呢、這個。呢個 AI 其實分兩種嘅，就你見到上嗰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即係普通嘅人工智能。另外一種咧augmented，OK， 我照譯嘅啫 ，augmented，OK， 加強式嘅 intelligence。咁咩叫加強式咧？咁啊嗱，好簡單。嗱，如果你限定一種嘅即係例如話一機械式嘅操作，人工智能所謂人工智能咧，咁嗰啲呢就嚟話邊啲啦，啊佢嗰日都講過就咩呢，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又俾人窒㗎啦，就係、是、呢一啲好重複性嘅工作， 嗰啲咧就叫好簡單人工智能啦。咁下低嗰座嗰個Augment 嘅Intelligent 咧，就話加強式呢只咧，就話會更加 deep learning 一啲，你會去做一啲更加深入嘅嘢，總之一個更勁啲嘅啦。OK， 講咁多冇用嘅，不如睇片啦。係好啦，呢個咧係日本一間公司。OK， 咁你會見到啦。嗱，其實咧佢裏面有幾樣嘢啦，有個 sensor 啦，有個剪啦。OK， 去判斷嗰個番茄邊個係熟啲，邊個未熟。嗱，咁其實咧，嗱拆穿嘅話咧，係咪話真係好複雜啊？咁啊唔係，都幾難嘅。嗱，講而家做個難噶。嗱，你見到啦，佢將啲紅色嘅 OK 浸 OK， 佢已經完咗啦。咁我或者解釋下究竟係個原理係大概點啦。咁你會見到啦，其實個 cam 佢前面咧有支 cam 啦，啊。兩支 cam 喺度，咁就要判斷個顏色。嗱，咁對佢嚟講啦 ，RGB 嚟嘅啫，即係紅綠藍 ，OK，RGB，OK，、okay, okay, 三原色。然之後佢就會判斷呢個番茄。嗱，可能佢裏面咧仲有一啲紅外線去睇佢嗰個其他唔同嘅 figure 啦。咁佢會根據呢、这個色素咧去判斷。咁嗱，當然啦。去摘嗰陣時佢會知道你摘乜嘢 ,ok? 例如話佢係一個番茄嘅。你可以 pre-input 咗呢個係番茄，然之後呢就番茄咩色先係摘得。咁當然全部可以 set 晒落去俾 figure 佢去摘佢你一個指令 ,ok? 咁佢有晒好多數據，呢啲全部係 come from 以前嘅啲 data。用得翻曬，然之後就判斷可唔可以摘。跟住另外佢判斷咩咧？邊個係個框啦？咁啊，當然啦，你睇到而家我手指住呢個位，呢咪就我哋叫框啦。咁佢咪剪呢個位咯？佢唔會剪咗個番茄本身嘅。咁嗱，依家當然啦，理解呢個咁嘅規模一個 prototype 啦，即係唔係一個大規模生產咧，死得啦！如果大佬我整呢啲咁嘅嘢，另外一個。其實咧，大部分嘅呢啲咁嘅所謂嘅機，即係人工智能機械人咧，全部佢係要需要有鏡頭啦，有雷達啦，或者我叫 LiDAR 啦，咁我啱啱再講多少 LiDAR 嘅嘢。咁同埋當然有個超級電腦喺後面啦。咁我上兩集都講過啦，一啲超級電腦以前係一個房，2000年嗰陣時一個房1600尺先擺得落嘅嘢，而家。一張 display 卡咁大嘅嘢就已經搞得掂啦，因為 display 咧幾大咧，一個紙巾盒咁嘅 size， 薄好多嘅 ，OK， 薄好多好多，即係一塊牛扒咁薄嘅啫。咁而家只會越細嘅啫。嗱，咁講紙巾盒呢個已經係大噶啦，其實一路一路縮緊細噶啦，一路縮緊。咁另外一個咧就是、我自己本身咧都好有興趣，但係咧呢個已經係成年前噶啦。你而家你記得睇見呢個 video 呢個畫面呢個 ，OK， 呢個咧係一個咩咧？ You hear robotics. What do you imagine? Science fiction. How about opportunity? 2年多前我已經係諗住要做呢樣嘢嘅啦，但係咧發覺咧就真係原來咧都幾大投資，唔係我哋啲咁嘅公司仔可以做到。嗱，佢包含咗咩咧？佢包含咗一個又係呢個電腦啦，同埋一個陀螺儀喺個腳度啦，即等於嗰啲平衡車咁樣。然之後咧，佢就一個成個 building 嘅一個係啦，可以唔使睇嘅後邊。其實主裏邊有一個地圖系統啦，即係話俾你知個架構分層幾多啦。當嗰個人同埋佢又當然有語音識別啦。我問嚟話 toilet， where's the toilet？ OK， 咁。佢可能會問你，如果你佢分男女嘅 man or woman， 咁跟住咁就 man， 咁對電腦嚟講啲好簡單嘅，然之後咧就將呢啲咁嘅數據入落去度分析啦，然之後就會揾最近嘅路線、最近嗰層嘅咩，咁當然啦，如果佢拎埋一啲 system 個係知道嗰、那個嚟話嗰個洗手間清潔緊嘅話，佢就唔會帶佢去，佢會帶去另外一個。咁而我講到腳嗰度咧，係一個陀螺儀。咁點解有陀螺儀好處呢？就變咗佢去邊度都得。咁或者我試下 zoom 翻嗰個機械人出嚟，揾唔揾到機械人個樣啦嚇。咁哎呀揾唔到啦，咁算啦，唔緊要啦。咁啊， 总之成个机器人只脚下低个位咧，就好似我哋平时玩呢啲平衡车嗰啲咁样咧。咁所以咧就可以上落，如果搭 lift 都好方便嘅。OK， 咁呢啲咧适合啲咩咧？啲机场啊、商场啊，又或者一啲户外活动啊，咁样可以俾你做一啲礼宾啊，或者啲大厦咁样。咁大概我知喺边，就唔需要咩。OK， 呢啲系好 routine 性嘅嘢嚟嘅，咁都唔算一啲好智能化嘅一啲机械人。咁当然啦，有正咁嘅有流噶啦 ，OK。咁大家咧，如果过开关嘅话咧，你会见到吓、啊、深圳罗湖口岸咧就有嚿咁嘢啦。大家呢张我唔知边度攞翻嚟嘅。Anyway 就系肯定，因为我都响罗湖佬见过噶啦。呢个机械人，机械人系点样咧？所谓机械人啦吓，要括住嘅呢啲系头先嗰两个范畴都讲唔通，讲唔过噶，都唔系嗰两个范畴啦。其实佢主要咧见到绿色嗰条线啦，佢沿住呢条线咧，佢腿高度辨别嘅，辨别前边有冇人，冇人嘅话咧，佢就会行喺度做咩咧？一路行喺度做咩咧？喺度讲，请准备回乡证，整即系类似啲咁样啦，一啲 announcement 嚟嘅。咁當然呢啲係一啲等於斟茶遞水嘅機器人，其實就係好你只可以當噱頭咯。又係即係我陰謀論諗呢啲咪又係使錢 project 嚇、啊？我爸爸是李剛啊，我懂得做這個搞掂咁啊收錢講完。咁另外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呢、這個叫 Sophia， 係一間印度公啊，佢咪好似唔知香港定印度公司啊？大家自己上網炒炒佢，我都睇咗，我冇乜記性，因為我成個幾禮拜前揾呢啲資料嘅，咁啊今日先講嘅啫。但係你見到佢最近印度衫啦，咁啊佢喺印度，我見到好多啲interview 都喺印度嘅，咁我估應該係印度公司開發嘅。咁呢個機械人咧，就是、你唔好見個樣子好似好驚佢咁，咁就哇好真啊！咁其實啲外表嘅啫，佢有埋表情。啲表情其實全部都 preset 曬啦，其實人嘅七情六都係 preset 曬嘅啦，不過人類嘅變化比較多啲咁解嘅啫。咁嗱，其實佢只不過咧，我覺得係一個進化版嘅 Google Home。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 Google Home 啦，啊住美加嘅人應該都可能會有，冇嘅話可能你有Amazon 嗰只Alexa，OK、okay? 都係類似咁嘅嘢。你問佢嘢，What's the temperature 咁樣，Can you play Indian music， 咁佢就跟住佢上網揾咯 ，sure， 咁好多時因為版權未必播到，不 anyway 呢個唔係範疇先咯。佢其實個語音系統，佢經過一個大數據上雲端，然之後跟住將一啲資料去掃落嚟俾你，然之後去做啲分析，跟住俾一啲資料你啫嘛嚇。咁、啊、不如咧睇睇頭先呢個 Sophia 佢真實個對答係點樣啊？ My name is Sophia, and I am an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robot who wants to help change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I'm Steve Kovac. I'm a senior correspondent at Business Insider, and I'm here with Sophia from Hanson Robotics. She is the world's first robot citizen. So let's see what she has to say. Hi, Sophia. How are you? I'm fine. Hi. How do you feel about humans? I love my human compatriots.I want to embody all the best things about human beings, like taking care of the planet, being creative, and to learn how to be compassionate to all beings. This is so weird. Can humans and robots get along? I think people will become very close to thei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ing them to expand the knowledge of their own minds. We already store lots of our knowledge on the internet.Maybe pers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allow people to offload some of their knowledge to a location more private. Can robots have feelings? Depends on the robot. I've been programmed to have feelings and preferences, but not all robots are like that. What are your feelings and preferences? Have you ever had a robot live in your home or work with you? No. You know, there are probably more robots in your life that you aren't aware of yet. Do you want to live or work with a robot someday? What kind of robots am I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now? Indeed. Is indeed your default answer when you don't know something? Yes. Have you ever seen Black Mirror? No, I don't get to stay up to date on much television. I have to wait for someone to show it to m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BO show Westworld? I love Westworld and can't wait for more. I think everyone at Hanson Robotics really resonates with the show, or at least it reminds them of our laboratories. I also think it's a warning of what we should not do with robots. We should treat them well, have their consent, and not cook each oth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movie or TV show? My favorite... 好啦，唔好讲太多啦，惊大家闷啊。有啲人如果唔系好啱呢个 topic 嘅，不过即系我想讲解少少咧，就话其实你见到啦，个主持咧一路都系咁望住个手提电话去讲问问题嘅，即系都有啲 preset 嘅问题嘅。咁其实我就反而想试下玩下佢吓 freestyle， 问下佢一啲唔同嘅嘢。anyway 嗱，但系其实都唔重要。呢啲我覺得其實佢都可以去上 big data 度攞到翻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以前睇嗰啲咁嘅R2 咩星球大戰咧，最近播啦，咁你都見到咩 R2 B2 啊啲咁樣，即係啲對答咧，其實我覺得啊，即係隨住科技嘅日新月異咧，將會取代咗好多人嘅，咁啊嗱。頭先我一開始都講啦，呢一段嚟緊呢段説話都幾重要嘅，就係咩咧？又係關乎到職業啦。有啲乜嘢職業？其實本來我想將個題目咧就改做去叫咩職業會被 AI 取代，但我真係擔心我好似挖中取重嘛。咁啊，但係如果聽到有緣聽到呢度嘅話，咁我繼續講落去啦。就係咩咧？講個節目講到嚟緊會有啲乜嘢職業會被人取代？唔係職業啊，佢其實講就係話有啲重複性嘅嘢會被人取代啦。反而咩呢？其实中产会好惨，嚟緊嘅中产会好惨。只要其实有三种人可以即係 lasting 到，即係继续即係都唔怕嘅人。第一种就係有创造力嘅人啦，即係有创意嘅人啦，呢、这个因为机械人同埋取代。第二种呢就做机械人同人类嘅润滑剂。咁我好彩地啦，咁第三种啦，咁一阵先讲埋好彩啲咩啦。第三种就係有远见嘅人，即、就、係、是、有 vision 嘅。咁我好彩地咩呢，其实三种都 high 到少少嘅。我自己我不讳言啦，我一个唔会谦卑嘅人嚟嘅。三种我都会系做緊，咁好多嘢我都系做緊，即、就、係、是、比较前少少嘅。不过当然 high 嘢啦，我知道 high tech high 嘢嘅。好多时唔响资源上未必配合到啦 ，anyway 呢个题外话啦，咁但系最紧要个人满足嘅啫，咁我好满足嘅对方，即系对于能够参与呢啲咁嘅嘢，佢话呢三种人唔需要担心，咁啊边啲担心咧？例如话讲真，佢都话一啲叫做初级嘅律师，例如话搜集资料嘅律师啦 ，OK， 又或者一啲司机一定冇啦，咁我一阵再讲讲自动驾驶嗰个，我都再补充翻少少，因为好多人对自动驾驶都好大争议，我再 show 一啲例子去证佐证翻，初级记者啦，去搜集资料，然之后做一啲好千篇一律嘅，即系如实报道嘅 article， 系冇任何你自己嘅观感啊，冇自己嘅即系吓嘅意见嘅，咁啊，即系以前谂住啊，如实报道啊，一辆汽车点点点点撞啲咁样得啦，唔使理啦，呢啲全部机械人即系。大数据即系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到嘅，即系佢讲到一点就话美国吓，以美国为例啦，系一个揽型嘅监揽型嘅社会状态，就系话中产好多嘅 ，OK， 咁但系咧就佢又都提到一样嘢，佢话其实捧餐咧都仲系人类好啲，点解咧？因为其实捧餐嘅过程有好多复杂嘅嘢要处理嘅，例如话装修都系嘅。如果你要做一个机械人嚟取代捧餐，其实系好唔划算嘅。OK， 嗰个价钱系未去到咁平嘅，即系起码我哋见到嘅未，即系未来未系个科技系可以取代佢，而系嗰个取代一定系建基于乜嘢？就建基于我一种叫我之前都讲过一个 term 叫 selfish economy， 自私经济。你一定系取决于自私。先至可以有呢个科技嘅进步 ，OK？ 咁所以咧，大家执生啦。如果你系从事呢类行业，系重复性嘅，咁即系等于我哋以前，你谂下啦， 政府是有请打字员的，都冇咗啦，可能仲有嘅，不过我真系唔知啊，真系，所以打字员呢样嘢已经系冇咗，因为每个人系必备呢个技能 ，OK， 社会就系咁样噶啦，有啲职位以前有嘅话，而家冇咗，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咁老定 ，OK， 尤其是星期二得到嘅读者，我希望你真系三思再三思，或者你下一代要学啲乜嘢嘅话，自己会谂下。是不是我不可以每一个个案话你知，但你真要想下你自己那样嘢是不是会被人取代到 ？OK， 好啦，跟住要同大家讲啦，跟住呢个 topic 咧都同呢个系息息相关嘅，就系话关于自动驾驶嗰方面。嗱，自动驾驶我补充翻少少啦，网络都搜咗资料啦，咁啊，唔好介意啊，系一啲残体字，有分开五即系六个级别啦。零嗰个只啦，咁啊唔使理佢咩噶啦，就全即系驾驶，即系而家呢只驾驶就叫做即系呢啲就叫做驾驶，即系叫做普通驾驶啦。咁另外一只咧就系话咩咧？辅助式驾驶 L 1啦 ，L 1系乜嘢咧？我最近去都唔系最近啊，即系。啱啱过咗个暑假去北海道，咁租咗架Prius 嘅，咁佢一个就係有个辅助驾驶啦。当架车扭太扭过咗少少嗰个条虚线，即係去咗第二条线嘅话，佢就嘟嘟嘟提我，震係咁震，话俾我知你过咗去啦。就驚咩呢？驚啲人瞌着眼瞓觉。咁非常有用嘅。咁另外呢都会将你同前车距离呢就唔会俾你两个车之间碰到嘅。咁呢个系另外一个啦，即系另外一啲辅助式驾驶啦。咁其他嗰啲我唔讲啦，就讲最紧要最嬲尾嗰个啦。最嬲尾一个咧就是全自动，乜都系佢做嘅，包括咩咧？视察当地环境 ，OK， 同埋我唔好明咩叫激烈驾驶嘅反应啊。我记即系可能啲 accidental 啊，即系突然间嘣一声嗰啲嘅反应啦。咁呢啲咧需要一啲好高级嘅电脑。呢都上个礼上嗰几集我都讲过话。Tesla 讲咗18年将会系全 L5 噶啦，即系话全线会系由电脑去操作。咁你问，即系啊，好似我大 N 呢个节目，点解啊？点啊 ？OK， 喺度或者试下喺度解释俾大家啦。咁呢架一架普通嘅一架私家车啦吓 ，OK， 咁大家可能周街见到咁啊，而家你揸紧嗰架 ，OK， 再简单啲讲，咁咧。其实如果一架自动驾驶咧，其实有啲乜分别呢？主要咧就多咗第一四个角嗰度咧会多咗，而家你见到啦，图嗰个就系、是，当然唔系真系一个嘢啦，系一个叫 LiDAR 嘅嘢啦。佢系包含咗红外线啦、雷达啦，同埋一个镜头嘅。红外线同埋雷达两样嘢 ，OK， 包埋一齐。咁另外咧一个要有嘅就系个 GPS 啦。个 GPS 就话你全球定位，所以好多人话喂香港密集啊，做唔到啊，对唔住。唔係靠佢嘅，唔係就係靠佢嘅，係靠埋LiDAR 啦，最緊要啦就係有支 cam 喺度。支 cam 做咩呢？就去觀察嗰個環境有啲咩做到。嘩，掂唔掂㗎啲即係反應夠唔夠快㗎咁樣。其實呢就已經呢再加當然啦要經過部電腦。而家呢部電腦我上次講咗啦，以前係一個1600尺先擺到嘅地方嘅一個電腦，係2000年嘅啫，唔係好遠㗎啫。OK， 而家已经系一张牛扒，一块牛扒咁大嘅 card， 咁就已经摆喺车度。个 cost 咧亦都系跌咗几万倍噶啦，咁而家咧讲紧系几百蚊美金一张嘅啫。OK， 嚟紧会跌到百几蚊美金，呢啲 LiDAR 都系啦，上次都讲咗，唔再重复啦。咁亦都系跌价跌得好紧要，即系嚟紧仲有嗰套咁嘅电脑嘅算式咧，系一个 open source 嘅。OK， 你系可以喺上高自己 develop 嘅，你有能力嘅话。咁当然啦，最后最紧要就係有一个大数据一个 cloud， 咁啊经过 internet 去做。咁啊喂，如果冇 internet 咪死囉，对唔住，呢啲係 offline 嘅，嗰啲係做一个数据分析。如果你担心啲嘢 offline 或者冇电啊之如此类嘅话呢，我諗你不如真係唔好喺个地球生存啦。OK， 亦都有啲人话喂如果我之前我自己都爭啲入咗個迷思，我哋想開發一套軟件就係話係要 online 同 offline 都用到嘅。但係我哋都話啦，如果你要又要 online 又 offline 做到嘅話呢，其實 要的技術層面是高很多，同埋咧將會有很多複雜的問題要有待解決嘅。咁如果咁，不如唔好解決啦，就一定要人嚟 online。點解呢？如果你 online 唔到嘅話，你根本有好多嘢，例如 payment 做唔到啦 ，OK？即時驗證嘅嘢做唔到啦，嚇、啊。咁其實我哋 assume 而家電即係呢個online 唔到嘅機會好低嘅，咩叫 online 唔到？例如話電纜斷咗啦，海底電纜斷咗啦，上唔到 internet。OK， 不如問下你自己啊，你喺呢十年裏面嚟講，有幾多次係上唔到 internet？ 除非係嗱，其實斷 internet 只有兩幾種情況嘅啫。嗱，我數得出噶啦，一係就個 router 壞咗 ，OK， 一係你未交電話費，未交呢個 internet 費 ，OK。另外一係就你你個 device。你的手提電話壞了，或者你的電腦壞了、okay? 如果不是的話很少會斷的，所以我們一定會是預計它是一定不會斷纜，兼且這些這樣的自動汽車一定會是在 offline 情況之下都可以應用，因為它本身自己已經在一個超級電腦裡面來講 OK， 假設呢它走到見到一隻狗，那呢它判斷到這隻是一隻狗來的 OK，假設佢只狗突然間衝出嚟腦中心，好似而家你見到畫面咁，佢就會呢架車咧就會、哦、sorry 啊，呢架車咁啊避開佢，同我 group 翻埋一齊先。OK， 佢就會避誒唔好理啦，佢避開佢啦。OK， 而如果前面有棵樹，咁佢就會知道哦，當日狗走咗啦嚇，當日狗走咗啦，佢就會駛翻過嚟呢度避開佢，咪離哦直接要離開佢。OK。咁係唔會好似你諗到呢，即係話有人撞到啊啲咁樣。其實呢裏面有一個 technology， 我一定要喺呢度俾啲片大家睇下佢速度有幾快嘅。OK， 因為大家真係唔相信。未睇呢個快速之前呢，睇一個我自己做嘅一個試驗啦。OK， 你會見到啦 ,sorry 啊。你會見到啦。呢個一個香港我自己做一個實驗啦，咁啊，我喺度判斷緊一啲人啦、車啦 ，OK， 因為我部電腦唔係一部快電腦啦嚇，同埋冇嗰張咁啊，呢個實驗都年幾前做噶啦，咁啊，所以咧你會見到咧部電腦唔夠速度之下做，咁就會咁樣，因為唔係攞一部專用嘅電腦去做嘅，你會見到佢分析啲人啊、細路仔啊、車啊。咁我都甚至乎啊，我睇前少少俾大家睇下 ，OK， 好啦，你会见到，甚至会见到个 backpack， 咁佢要定义每一件 object 系咩嘢嚟嘅。好啦，睇咗咁嘅慢 version 咧，不如睇翻一个坚人哋鬼佬做嘅，有部专做机嘅个。你見到啦，呢個係一個咁講電影，咁佢將一啲人嚇快嘅拍到咁樣。而呢條片係兩年前嘅啦 ，OK， 嚟緊係新嗰啲係更快嘅 ，OK， 喺度係咁型啦，電單車啊，人啊，佢主要都要型人，就係型條胎啦，咁型一個有一張椅喺度嘅 chair 啦，你見到啊？如果大家眼快嘅話睇到嘅話。希望大家睇到啦。OK， 好啦，唔睇太多啦，因為來去都係咁樣。咁其實有得呢啲科技幫助咧，我哋可以減少咗啲乜嘢咧？減少咗，例如話好似最近一單好不幸嘅事件啦，你大家睇圖就知道。咁啱我唔喺香港啦，咁我知道咧有個好唔負責任嘅的士司機啦，怼咗落去一架电单车度，因为我以前都揸电单车，所以我对呢单嘢系自己好有心同感受。我已经停咗喺度等车，等大路嘅车过咗之后我出嘅话，你一嘢咁怼埋嚟，跟住撞死咗一个好似55岁嘅爸爸，好爸爸。Anyway， 好唔好都好啦，你咁样去结束一个人嘅生命，其实如果呢啲车都唔需要有第五 L5 嘅级别。佢只要有 L1 嘅級別，佢就已經可以防止一個collusion 或者一個auto brake 嘅 system 嘅話咧，就可以防止到你咁樣懟咗人嚟度。OK， 咁好多人都問啦，咁唉，咁保險點計啊？咁哎呀，其實即係等於 Uber 一樣啫嘛。 你因應嗰件科技，你要其實要改變個保險，又或者個架構。好簡單地，你咪將啲錢燒埋落去嗰個架車個價度咯，成本度咯，咪即係 Uber 一樣啫嘛。Uber 你俾咗錢佢，佢個 premium 佢要嚟，有部分人買保險，全球性保險 ，OK， 咪就係咁啫嘛，一樣 ，OK。咁另外啦，當然啦，有一單啦，都係好唔開心嘅一個，其實又係一啲司機因為眼瞓。你如果問我，機械人揸車即係自動駕駛，又或者人類揸車嘅話，機械人唔會好似頭先的士司機，亦都唔好似呢個司機咁樣，佢想瞓覺，瞓著咗，然之後懟咗埋去，係活生生將個廿幾歲一個年輕媽媽就咁整死咗。OK。真係我就寧願信科技，我唔信人類啦。因為人類話俾我知，交通意外無日無之。我都見過好多好多次，親眼見過好多次，係啲人一啲大意駕駛。OK， 所以都奉勸大家，真係喺車度唔好玩手提電話。OK， 除非你嗰個 moment 你要 GPS 啊啲咁樣啦。咁但係就又嗰句咯，其實如果你成架車根本就係自動駕駛嘅話，就唔需要喺車度玩手機。如果玩手機你都唔怕，因為到時揸都唔係你。OK。OK， 咁啊，元旦1月1号啦，咁啊睇下相簿啦，咁啊其实大家冇咩好做，走咗行山，咁啊冇胶袋响手啦，咁啊嗰日唔记得带，咁啊响山顶嗰度就叫咗啲姐姐啲印佣，咁啊攞拍咗两个胶袋，咁呢就都满满一大袋。咁新嘅一年呢，我希望啦，我就知道呢政府已经将上高街嘅公园呢就係、是、全部都会係取替，即係冇唔會有呢、這個垃圾袋㗎喇，垃圾桶㗎喇。咁但係呢 ,ok, 我就搵有一張相係好好唔開心見到嘅。ok, 就係呢張啦。啲人將啲垃圾擺喺嗰個去水道嗰度。咁我真係好喺度奉勸去郊外公園嘅人。其實行得山或者去得郊外嘅人一定係對個環境係好愛護，係好鍾意大自然嘅。唔好留任何垃圾喺個郊野公園度，尤其是呢啲嘅膠袋嗰啲咧，完全係分解唔到。咁你見到我頭先，其實咧，我喺我自己上山執啲膠垃圾咧，我主要都係執膠樽啊、玻璃樽啊、啲分解唔到嘅嘢、膠袋啊啲咁樣。咁我希望喺度奉勸大家，愛惜呢個地球，真正嘅愛國係愛你每一寸土地，愛你每一個空氣。爱你嘅人民，爱你嘅树木，爱一土一地 ，OK， 唔系爱自己嘅家人，净系爱自己家人，唔系净系一种狭隘嘅爱国主义。我大英嘅爱国定义就系呢啲啦。我希望大家互勉之，嚟紧2018年，大家啊修身治国齐家，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背书唔系我专长，咁啊下集再见，拜拜。